好，第四節回嚟，頭先嗰個咧，阿昌仔咧，咁我叫咧留翻啲貨咧，下個禮拜再打嚟。咁我哋咧依家有阿富喺個電話度嘅，我哋接佢入嚟先。喂，阿富啊， 係， 喂 ，hello， 喂，係 ，hello， 今次有啲咩講俾我哋聽分享？ 係，其實咧有一件事想分享下嘅。咁我咧其實我係做電梯修理員嘅，夜間嘅。 係。 咁咧，咁我就做嗰、那個夜間嘅電梯修理員啦，咁有十二年前到啦，有一晚啦，咁我咧就接到個 call 嘅，咁跟住之後咧就去呢、這、一個青山道，青山大樓，嗰等嘢係叫青山大樓嘅，咁嗰度咧就有一個壞lift 嘅即係機器，咁我就要去整，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去到嗰度啦。咁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咁咧佢嗰度咧就一等，即係比較窮嘅大廈，佢又係得一部 lift 嘅啫。咁啊冇看更嘅。咁跟住之後，咁我就上去上面嗰度整啦。咁一就要等嗰啲住客翻嚟，因為我冇個密碼，冇個密碼咧，等啲住客翻嚟，跟住開門。咁我又跟埋入去啦，咁啊部 lift 壞咗啦，得15层到嘅啫。咁我就要行樓梯上面嗰度整啦。咁啊嗰陣時大概係2-3点噶啦，因為佢得一部 lift 嘅。咁上到去上面嘅時候咧，咁我都係第一次去嗰陣大廈嗰度整嘢嘅。咁上到去上面嘅時候咧，一行到上去天台，咁理論上嚟講，天台就係機房嚟噶啦，啲機房嚟噶啦。咁但係一行到上去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僭建咗，咁僭建咗咧就係嗰啲骨灰庵堂嗰啲嚟嘅，有法寶爐啊，有幾百個神主牌嘅。咁本身我唔知嘅，一開個燈咧，跟住哇，一見到呆咗啦，即刻呆咗啦。咁因為其實一講呢等嘢，其實呢等嘢係存在嘅，係好多人都知道有呢等嘢嘅，亦都知道上面有。咁嘅庵堂咁嘅嘢嘅，即系唔系话虚构出嚟嘅，系喺冰山道嗰度嚟嘅。 系 咁跟住之后，咁啊你正常咁你嗰度系天台，咁啊个机房，咁你又要行过佢嗰度嗰个庵堂咧，先入到我个机房嘅。 即系要穿过去先去到嘅。 系啊，佢直情系将佢个僭建咗，即系变咗嚟为佢自己嘅做生意嘅地方咯。 哦，即系成个天棚变咗攞晒去。 系啦，即系佢封咗顶嘅，当然系。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入去整啦，咁啊入去整，咁其实已经系好惊噶啦，入去整啦咁啊整，因为你得一部 lift， 咁你一定要整好先走得。如果两部你都仲可以停咗去，停一部，跟住得一部你一定要整好。咁啊 book 住整啦，因为你出嚟打工咁一定要整噶咁啊。即系整一大轮，咁啊整好咗啦。咁跟住之后行翻出嚟嘅时候。跟住咁，其实佢好奇怪嘅，佢机房门理论上嚟讲系2米噶嘛，一道门系2米噶嘛，佢唔知点解个设计系，我唔知佢系风水定乜嘢啦，佢将道门斩咗一半嘅， 吓、啊，咪污低个身入去， 系，唔系佢斩咗一半得下半段，你就可以就咁样伸只手入去开到道门嘅，咁即系你一路喺机房整嘢， 即系嗰道门有三尺，有2米高，但系道门咧就。就得一橛， 系啊，斩咗上半橛1米，跟住得翻下半橛1米，咁你就可以就咁样伸只手咁样开到门入去里边噶啦。咁但系佢出边就你就一路望住嗰啲嘢喺度整噶啦。 系， 哇， 就系咁奇怪噶啦，唔知点解嗰度系咁奇怪。咁跟住之后整啦，整完啦。咁其实佢唔系一个好大问题啦，咁好快咁，修理完啦，半个钟头左右啦，咁样睇前睇后咁样。跟住之后。到走嘅时候先至奇怪，走嘅时候跟住之后熄灯啦，熄翻佢嘅灯，佢有个灯掣嘅，喺近住个爬停楼梯嗰度，跟住熄翻灯掣，跟住落去，咁啊谂住即系睇下部 lift 嘅运作啦吓，咁啊即系揿 lift， 咁跟住揿 lift 嘅时候，跟住正常系3点几钟嘅时候系冇人噶嘛，因为我都等咗成15分钟先有住客翻屋企，我先入到去整 lift。咁。一打开呢门咧，有几个人行出嚟，跟住你已经呆一呆啦。 系， 跟住之后，咁你就即系由得佢哋咁行出嚟啦。可能佢哋都系住喺嗰头啦，你冇怀疑佢哋嘅开头都。跟住已经呆一呆，跟住之后咁自己唔敢搭嘅嗰部 lift，因为咧你整完之后咧，如果你自己搭咧，有啲 你知嗰啲機好舊嘅話咧，有啲咩問題嘅話咧，會困住你，你就 冇人救啊！ 係啦係，就要打消防員或者收唔到嘅，係啦係。咁變咗你就企喺度觀察一陣間先嘅，跟住啊觀察一陣間嘅時候，點解三四點嘅時候佢突然間好多人用 lift 喎？係好多人用 lift， 係 不停有人出出入入。 系啦，佢喺唔同嘅层数，因为我喺顶楼嗰度睇到佢喺，譬如佢得十五层度嘅啫，我记忆所及佢得十三四层度啦，咁上下啦。 嗯， 咁佢系不停有人用 lift， 嗯， 系好奇怪嘅事嚟。跟住之后，我一路睇唔对路，冇理由啊，四点几点会仲咁多人翻屋企嘅咧？佢唔系上嚟我嗰层顶楼，但系佢不停系咁上落，上落，上落。但之前是已經有兩三個，即係類似人形人嚟嘅，應該估計都係。跟住即係出咗嚟，跟住之後翻落咗一層。 嗯。 因為佢嗰啲 lift 係即係上咗煙頭，跟住又落翻一層咁樣嗰種，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啦。即係總之佢有啲舊式嗰啲 lift 咧，佢係去到某一層咧，就要落翻一層先至去到嗰屋企嘅咁樣嘅。 即系譬如你住十三楼，你要搭上去十四楼，行翻落一层， 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啦。跟住我奇怪啦，点解会咁多人用 lift 咧？你喺度观察啦，观察十零分钟啦，跟住你都觉得唔对路，唔对路啦，觉得唔对路，唔对路嘅情况之下，跟住之后，喂死啦，点啊？点算咧？又唔敢搭 lift 啦。 系， 跟住本身都谂住搭 lift， 即系你试咗一阵间十零分钟，咁你都谂住搭翻落楼下。应该冇嘢啦，就得噶啦吓。 嗯， 但系就唔敢搭啦，已经唔敢搭啦，就行楼梯，行翻落去楼下嗰度。嗰等，跟住落到楼下就其实系一个人都冇。 嗯， 其实系一个人都冇。 你翻工时间咁繁忙就唔出奇啊！你夜晚三点几，大佬。 系啊，其实佢系好奇怪嘅，你冇理由天台嗰度个僭建咗，跟住。有幾百個骨灰庵嗰啲咁樣啦，跟住之後嗰道門就斬緊咗上半橛，跟住之後咁你喺度整嘢嘅時候，其實你少啲膽量都唔掂嘅喎，嗰度 係即係嗰部 lift 係生得下橛嘅，上橛就生唔到嘅。 上橛佢直情切咗啊，冇咗個骨，我都唔好明，我都想請教下你點解咧？ 即不如冇咗道門，攬都攬到入去，你整道門喺度做咩咧？你攬都攬到入去， 有啊！佢本身就有嗰个机房门嘅，但系佢就要斩咗上半橛，等你望到出边啲嘢，我就唔系好明啦。跟住之后，你话部 lift 咁多人用嘅时候，我觉得更加奇怪咯，因为旧式 lift 系即系其实都睇过都冇乜嘢特别啦。咁你系唔可能会有咁多人用咯，我唔知道有冇人试过咁样咯。 最衰佢又冇咩喎，冇闭路电视喎。嗰啲咁 冇噶冇噶，嗰啲物康间都冇噶， 咪咯嗰啲单栋楼嚟噶嘛， 系啊系啊，得一部 lift 嘅啫，喺长沙湾青山嗰个 青山大厦 名叫青山大楼，系啊，其实而家呢等嘢存在噶， 系啊，我头先有 Google 过， 但系怕唔怕啊？人哋嗰啲揾食噶，大佬你都爆咗， 冇讲边一层啊？ 吓？ 冇明确地讲边一间， 咪咯，都爆咗啊！而家即系你即系发觉喺你整完部 lift 之后咧，又不停好多人上落，即系你 feel 到噶嘛？个部 lift 又停又着，又停又着，你嗰啲应该仲系用紧索制个。 你会睇到系用索制，你讲冇错，用嗰啲 relay 啦，即系叫索制啦。 系咯，嗰啲索制噶嘛。 系冇可能三四点不停有人搭上去，几多楼几多楼，跟住落翻地下几多楼几多楼咁样。 同埋你半夜四点钟， 吓三四点咯， 系绝对系唔可能咯。 系 哇， 但系好彩即系自己行楼梯落去就，但系其实落到楼下已经系一个人都冇噶啦，看更都冇嘅，嗰等楼系看更都冇嘅，咁即系你即刻嗱临走啦呢啲情况系嘛？ 哇！喂，其实喂，富啊，整 lift 咧真系好鬼多呢啲嘢 嘅。哦，但系冇办法咯，因为其实系夜间系一个人去整嘅，全部都系一个人去整嘅。 点解咧？系咪因为夜晚唔够人啊？ 系啊，好似我譬如我做紧嗰间公司，最近咪安任村咪发生咗单有个工人即系意外身亡嘅，我听过啦。好像是早几个月前的早半，其实那个是我同事来的， 佢一发生个意外嘅时候咧，咁就警察就即刻打俾我啦。 嗯， 即系佢唔系净系打俾我一个嘅，佢打俾我好多其他同事话搵唔搵到佢太太嚟去马加烈嗰度见到最后一面啊咁样，即系咁样啦，好严重啦，好严重啊。 嗯 嗯，通常都系一个人整嘅，咁佢。安陷村嗰度，咁佢發生咗件咁嘅事嘅時候咧，佢嗰部列都封咗好耐嘅。即係你哋有冇睇過報紙早排有呢件事啊？ 有， 大概有印象。 我有個你啲行家講過一單俾我聽咧，其實佢就做佢整柴灣工業村咧，佢啲貨 lift 啊。嗱，你整 lift 就知啦，佢有幾部 lift 噶嘛？如果你唔係消防 lift 咧，佢咪中間冇埲牆隔開佢嘅。 系啊， 即如果是消防 lift， 佢埲墙由地下一路到顶都是砌砖隔开咗佢噶嘛，确保佢隔篱嗰啲火烛烧唔到佢嘅。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咁佢有几部 lift 噶嘛？咁你入咗其中一部，你佢嗰次系半夜坏 lift， 咁咪佢间嘢系嗰啲工厂都系通宵，有人话坏 lift， 有人揿掣报警话坏 lift， 咁佢咪整咯。咁佢话佢要我唔知道要整个咩掣啦，佢话要个拱开嗰、那个，佢咪有个救生门嘅，佢拱开拱开嗰度门擒出去，我唔知道要整个咩掣，佢话佢要擒出去咧，整个掣嘅，即系拱开个救生门出去嗰度，唔知整咩嘅，佢系要出去嗰度，佢讲咗俾我听，我唔系好记得。跟住咧，佢话咁你有三部 lift 噶嘛？咁啊，佢唔知嗰度三部 lift， 咁其他你可以，你如果拱咗出去嗰度门，你咪望到隔篱嗰两个、嗰两度 lift 槽嘅。你个 lift 槽 系 连续三部噶嘛？你咪见，如果有 lift 上上落落，你见到噶嘛？呢 lift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系停咗喺地下噶嘛？佢系停咗地下入去整噶嘛？ 系。 咁佢当时系得佢一个修理嘅啫嘛？ 系 咪先？ 系。 佢見到咧，嗱，我當佢一部一號 lift， 咁佢埋行望埋佢係三部 lift 啊，嗰部係三號 lift 啊。佢見到三號 lift 有個人坐咗，企咗喺嗰個威亞嗰度對落嘅，即係你佢咪有個碌咁，有條威亞撐你上去嘅。係 啊，住喺 lift 頂嗰度嚟啦。 係啦，個 lift 頂佢見到個人企喺個 lift 頂度，但冇可能發生嘅事嚟嘅。 其实系冇可能发生噶。其实你讲嗰个情况，其实我以前都听过好多传闻噶啦。喺深茂坪咧，其实你讲嗰啲逃生门咧，以前得一个深茂坪村咧，即系咁你讲嗰啲逃生门系喺啲咩 lift 咧？即系隔几层先得一个门口嗰啲公屋嗰啲 lift 咧，或者嗰啲咁样啦。总之隔几层先一个门口。咁点解要整个门口喺隔几层中间咧？因为譬如困住咗个人喺。嗰兩層嘅中間嘅話，就用嗰個逃生門去放嗰個人出嚟咯。 嗯， 咁試過周茂平咧，嗰度有一個爸爸咧揾個仔啊。 嗯， 跟佢唔知道嗰個係逃生門嚟，其實佢係有鎖嘅，但我又唔係好知佢可能，即係你知嗰個年代周茂平嗰啲舊村，可咩事都係可能發生嘅，可能有人別叫爛咗把鎖唔出奇。 嗯， 跟住佢揾個仔，跟住之後係真人真事嚟嘅。你可以查翻香港歷史。佢揾個仔，咁跟住之後，佢打開咗個門，佢諗住行入去，跟住成一入去嘅時候，伸個頭去嘅時候，跟住成架 lift 有個 lift 經過， 成個砸咗去。 哇！ 成個頭砸咗去。咁但係你問我呢個問題啦，照計你開逃生門，嗰啲應該唔喐噶啦嘛，因為個電源斷咗啊嘛。 係啊， 但係其實基本上太多件意外咧，都系有人唔记得咗掹啲线咧、疏线咧， 导 致咁嘅意外嘅。好似最近话，呢、這个将军澳嗰条村咧，话嗰间咩富 X 嗰间公司俾人罚咗70,000+咧。琴早两日嘅事，话早一两年前，喺夹到有一个员工过咗身。咁佢都係因為唔記得咗掹嗰啲線嘅啫，所以係會絕對係有咁嘅情況。 即係其實呢啲係人禍啦。 其實即係等於你維修嗰啲任何嘢，你都掹咗個電源啊，最穩陣噶嘛。 你換個燈膽都係要掹電源啦， 熄 咗個燈掣。 好簡單，佢有一扎線，你只要插咗條線落去，佢啲門所有打開咗都可以行到 lift 噶啦。但係你今日會問話，點解會咁大意整，然之後唔記得掹咧？因为你夜晚晚有阵时整，好多人唔同嘅人去整，晚晚有人去整啊，或者可能隔一两晚有人整一两次，咁系好多次都有人唔记得咗掹。 嗯， 即是我讲嗰单咯，你见到佢企咗个 lift， 跟住一路跟住佢行，跟住部 lift 上咗去，跟住部 lift 再落翻嚟嘅时候，佢已经唔见咗嗰个人咯。 其实呢行系好多呢啲，因为可能我觉得个井度系比较系咪阴暗啲咯， 系喎、哦。 系冇光，系冇光啊！难听讲 个，咪你整呢咪知啦，佢咪有个缓冲位嘅，下面有个油压顶。 系啊，冇错。 佢试佢又试过一次整呢咧，佢即系你通常你整呢咪连晒暂停服务嗰啲，唔会有人噶啦。 维修维难咯， 维修啊嗰啲，你一定连晒噶嘛。 近呢十五年先有呢样嘢嘅，二十年前入行系冇呢样嘢嘅，就咁挂牌喺门口嘅啫。 嗱，你挂咗个牌，即系系人都知道你整紧噶嘛，咁你又开咗做 lift 门啦，但系我发现个 lift 槽底好鬼嘈，有人喺度敲个 lift 底，即系佢发觉个你嗰个缓冲嗰个空间咧，好嘈， 好热闹， 即系点解？即系佢听到有声啦，喺度爬啲垃圾嗰啲咁嘅声啦，咁佢觉得奇怪啦，咁佢。升起咗部 lift 咧，咁你可以升上一层，佢咪望到下边咯，系咪？ 系啊，冇错。 咁望落去冇嘢噶，跟住咧唔理啦，又将个部 lift 又降翻来，继续整。佢要整嗰个 panel 啊，即系嗰啲掣咧，佢嗰啲掣坏咗，佢要换啊。跟住又听到嗰啲垃圾声咧，嗰啲成，你知你整啲咪知好鬼污糟啊！一系积水啊，就污糟邋遢嗰个。通常啲人，你洗地下啲水落咗去里边，你唔崩佢成日存咗喺度噶嘛。佢又听到嗰啲咁嘅声，跟住又升起佢咧，又冇人。跟住佢整完晒啦，走啦。咁佢咪要去？你整完啲咪要走去嗰个看更嗰度，要签翻嘅，签收嘅。咁佢口痕啊，同嗰阿伯讲啦嘛。佢话我头先整啲咩，都咁奇怪，点解下边咁嘈嘅？我整起佢又冇嘢，啊呢度好鬼邪。阿伯同佢讲话唔系啊，呢度入火嗰阵时已经跌死过人噶，有个整你啲行家跌死过。 哇！ 系啊，就系、是、 跌。其实咧，你讲翻咧，即系最早两三年前咧，喺东涌区咧有个叫蓝天海岸，你有冇听过？ 嗯。在那个咩咩咩日东，唔系嗰个唔知咩村行嚟， 系地铁，系 好近地铁站噶嘛， 系佢就有高低 lift 噶嘛，咁佢就有啲你讲嗰啲逃生门啦，咁佢咧就用通时嘅，通时咧就系你管理处嗰只一条线咧，就抄电表又系嗰条线，开逃生门又系嗰条线， 系， 咁就有一个中华电力嘅师傅咧，攞咗嗰条线。他一個人上去抄錶，跟住之後他就一扭開，他以為那裡是跌錶房，因為他搞唔，可能他第一次嚟抄唔知點樣啦。跟住之後一打開咗門，跟住他跌咗落去。 哇！ 嗱，聽話唔係好耐嘅樓嚟啫，其實呢個你可以查翻下有咁嘅事。咁跌落嚟啲槽底，咁去放佢出嚟啦。咁我第一個去到，咁消防員都到咗嘅。咁打開道門嘅時候，見到即系你都血肉模糊噶啦，吓系肯定冇可能即系会生还到噶啦，因为呢底你知有好多即系嗰啲装置喺度嚟噶嘛，你喺半跌落嚟，喺十几楼跌落嚟，你基本上即系已经系即系甩头甩得皮甩骨噶啦。咁跟住自此之后，地铁咧就佢一个地铁物业嚟噶嘛，咁就话借锁匙咧一定要佢同。我哋或者同中华电力或者同总之任何有关跌机房呢机房要佢哋同我哋一齐上去开咯，而家有条咁嘅例啦， 即系唔可以就咁你拿条匙仔开， 系以前系得嘅，以前我哋就咁自己上去嘅，咁当时我见到我都脚软啦，其实嗰个情况，因为自此之后咧，嗰度咧其实佢系坏，嗰度系坏呢，系多咗好多，系啊，你呢单嘢唔好耐，其实你系几年前嘅啫，你可以查得翻嘅。 哇， 因为唔好耐。 佢话佢试过有做过一座大厦咧，系又系嗰啲咧，嗰啲旧 lift 嚟嘅，仲要有一道而家冇晒噶啦，应该嗰啲 lift 有道旧嘅木嘅烫闸咧，有啦揽闸咧，然后推开只门。嗰啲咧，嗰啲好旧，即系中间个窗仔见到部 lift 上上落落嘅，嗰啲旧 lift 啊。 啊，我知道，类似好似船嗰啲圆形嘅。 系啦，佢话一个礼拜咧，隔两三日咧，半夜就有人运 lift 噶啦，就揿钟嘅，即系揿嗰个坏 lift 钟嘅，次次去到咧就系冇人嘅，但系嗰啲旧楼又冇。又冇咩噶嘛？闭路电视噶嘛？ 系。 但你去到咧，你嗱，你入紧去嗰个，你嗱，佢一入门口咧就对正嘅，对正嗰个 lift 门嘅。你入紧去嘅时候，你都听到里边有人喺度拍嘅，喺度嗌嘅，运 lift 嘅。 系咪即系每日每晚系定时？ 唔系定时，佢一个礼拜咧有两三晚，就有人话运 lift 噶啦。但你开咗道门嚟，里边系冇人嘅。 你呢件事如果咁讲出嚟都唔算恐怖，因为我以前系做过游泳圈噶嘛，即系保养嘅保养嗰啲。咁我哋睇闭路电视咧，系有人问咗里边嘅，同埋晏昼嚟嘅，同事一提过去，跟住接到呢个 e call 嚟噶啦，即系紧急放人咁样。跟住我哋睇到闭路电视里边系有人喺里边嘅， 系 上到去打开一道门，系冇人嘅。但系你今日会话会唔会佢自己出咗嚟咧？系冇可能嘅，因为点解冇可能咧？因为佢部 lift 停咗喺一楼同埋对上个楼层嘅中间嚟嘅。 喂，嗰度出唔到去噶，嗰度石屎嚟噶嘛？ 冇可能，冇可能系啊！你讲得冇错，但系我哋大家都睇到个闭路电视系有人噶喎。 系 啊，人去咗边？ 喂，有啲仲离谱啊！有啲系。佢你双单数 lift 咧，你如果系单数 lift 停喺双数嗰一格嗰度咧，根本就成埲石屎，嗰啲人走去边咧，走唔到噶嘛。 系， 但系部 lift 落， 走唔到啦，系。 将部 lift 放翻落嚟系冇人嘅。 系啊系啊， 但你听到系好嘈嘅。啊， 但系佢当时咧就嗰、那个嗰啲人就解释，就佢咁解释啦。咁我听完就算啦，我觉得冇可能咯。系个影像嘅残留啊。 嗯。 即系嗰个录影带嘅残留，你有冇听过啲咁嘅嘢啊？ 冇可能，闭路电视咧，你系 live 影住啊，另录影还录影噶嘛？你 live 影住嗰度，影住嗰度噶嘛？你嗰个管理员系睇紧 警钟嗰度先啊？ 咪咯， 警钟已冇可能啦，已经 咪咯。哇喂， 钟嗰度已冇办法啦。 喂，副我哋时间差唔多，喂你收多啲，你收多啲啲料，同行家嗰啲料翻嚟， 好 听 啊！ 整 lift 真系好多， 因为真系好少，系好多，但系好少流出嚟啦。 系啊，佢好少。 哦，佢系 即系寒头渣， 呢啲都系你可以揾得翻，佢系唔系好耐嘅事啫，唔系几十年。 唔系意外就易揾啫， 灵 异事件 同经历真系好，你呢一行真系好少流出嚟嘅。 系啊， 因为佢哋唔讲嘅，通常唔讲，点解唔讲咧？其实我讲埋呢一句啦，五秒钟，因为有一个原因就 系 大家都做夜间，你讲呢啲嘢话， 系即系讲呢啲。喂，今晚喂，多谢晒你，多谢晒有份打电话嚟， 多谢晒你 啊，啲观众啊， 今日好热闹，好多现场观众入嚟， 好， 多谢富哥， 咁我哋喂记得系啦，第。记得大家有料咧，下个礼拜又报咯，开心 share 啊嘛，系咪先？ 冇错，下个礼拜二如果今日打唔到电话入嚟嘅，系拜拜富哥。下个礼拜二咧可以再打嚟嘅。如果今日分享唔到嘅观众，咁就我哋今日嚟到呢一度啦。 系啊， 好，咁啊，下个礼拜二再见啦。 好啦，拜拜。 拜拜。